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86集，临近。哈森粗喘着，面颊被雪地上的冰碴子划痛，后颈因为用力而变得通红。小池也背后的风声加剧，他被突如其来的铁锤抡翻了。哈森趁着这个空隙立刻爬起来，吐掉了口中的冰碴子。蝎子这一次算是损失惨重，剩余的十几个人再遇上小池也，此刻还活着的只有几个了。夜巡的蝎子在远处吹响了号角，哈森后退着，从风中知道了狼群正在奔向这里。哈森翻身上马，可是他不甘心，他的手落在弯刀的刀柄上，然而不等他做什么，空中的海东青就俯冲而下，厉声炸响在耳畔，接着一只长剑爆开风雪，在那漆黑的夜里直冲向他的脑袋。小池也撑着地面，背部湿透了，但是他分不清那是血还是汗。他指尖粘稠，抓了把血塞进口中，把齿间的血水吞咽下去，在爬起来的时候扑向哈森。哈森差点被这强力拖垮，他回忆肘击被萧齿也抬掌握住了，然而天旋地转，直接被萧齿也掀翻了。哈森还没有还击，萧齿也就一拳砸得他呛出酸水。哈森嘶声，觉得齿间被打得酸痛，他抬脚狠力地踹在萧齿也的胸口，旋即扣着肘部迅速起身。但是萧池也太难缠了，不解决掉他根本无法逃跑。哈森了解这种感觉，他跟着马跑起来，在萧池也下次进攻前就撑臂翻了上去。他吹响口哨，扯掉了马侧挂着的布袋，冲着萧池也高举起来。哈森手指紧紧攥着布袋，那是强烈的不甘心，可他下一刻就把布袋陡然扔了出去，然后在调转马头的同时，声音穿越风雪，厌恶地说： 今夜以后，我的名字将会笼罩离北铁骑，从东山脉开始，你们欠下的债都要加倍奉还。 他的红发张扬着，那是仇恨。 带着你父亲滚吧，去。 萧池也瞬间就明白了那是什么，凛风肆虐。他踉跄的踩着积雪，用尽力气奔过去，在摔滚间牢牢接住了布袋。哈森当即抽响马鞭，奔入苍茫大雪。萧池也躺在地上，抱着那布袋，盯着天穹。他在胸口的剧烈起伏中咬紧牙关，不肯再掉一滴泪。可是他无法控制哽咽，他不能看怀里的萧峰旭一眼。铁骑群拥而至，左千秋率先滚下马背，在那去无人声里，无数头盔摘了下来。大雪埋没了萧池也，他听见了鸿雁山的哭声，他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，手脚都麻木了。他凝视着天空，觉得自己死了。离北铁骑遭遇了这20年里的致命一击，他们被捅穿了。哈三说的不错，今夜以后，离北铁骑就将活在他的阴影下。他靠着数十个蝎子砍掉了离北铁骑的尊严。那一夜太漫长了，离北的铁壁轰然倒塌，无数人暴露在外，铁甲不再是他们的优势，他们像是被驱逐到这里的游魂，找不到任何庇护。萧继明在大境迎接父亲，当马车进入时，满城寂静，压抑的哭声此起彼伏。萧继明没有哭，他穿戴整齐，官发得当，从街上一步步走下去，站到了马车前，随即是无休止的沉默。他经历重伤的身体似乎矮了些许，在那大雪间 面色苍白。苍穹布满阴霾，消息在几日后传遍了大周，去都撤掉了八大营的旗帜，但因为萧迟也还背负着弑君的罪名，去都没有给李北发出祭文，只是街市间自发地摘掉了彩灯笼，挂上了白花。戚竹英卸甲摘钗，带着一众禁卫冒雪赶去了李北。萧方旭是个传奇，落霞关的小兵打下了鸿雁东山脉，他是那一代四将里成名最晚的人，却是唯一受封为王的人。至此陆平燕病逝，戚时雨身退，冯一胜和萧方旭先后战死，有一年前期的天下四将全部陨落。匆匆三十年，那些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尽数回归了山河。萧迟也在萧方旭下葬后一直很平静，他的咆哮和哭喊似乎都埋葬在了那场大雪里，在夺回父亲以后消失不见。他吃饭换药一切如常，但是夜里沈泽川听不到萧迟也的呼吸声，他仿佛陷入了某种沉睡，迟钝地迎接着每一天。蒋胜带着纱布站在堂中，对主将们说： 我现在为各位陈述雪夜伏击战。12月8日，王爷在沙一营确定打伏击战，随后亲率一营三队北上，由我绕背接应，旨在于图达隆旗东面拦截住哈森。那日风雪甚大，我在那里直到酉时才等到哈森的精锐部队。两兵交战，我们对哈森的精锐部队进行了迎头痛击，在此过程中损伤近半。清点边杀残兵时，我们发现哈森不在其中，当时已经是亥时。我们在雪野里拟定了往西分县搜寻的计划，我因此与王爷兵分两路。接着我在图达隆旗的东面遇见了边杀骑兵，被消耗掉了剩余兵力。此时我已经觉察其中古怪，为此擅自改变了继续西进的路线，掉头跟王爷会合。王爷同样被消耗掉了兵力，边杀骑兵不断的小股游击，我们不再深入，决定返程回营。中途到达常驻营废弃的驿站，在那其中遇见了蝎子伪装的离北铁骑，他们每个人的腰侧都带着铁骑的腰牌，不仅会讲大周话，还带着离北口音，能够对答如流。这些人声称自己隶属于昭辉的柳阳三大营，在哈森的骚扰下损伤惨重，迷失在了风雪间，被迫停留在驿站。 多少人？ 昭辉撑着膝头，面色凝重地问道。 60人。 蒋胜把手里的一本册子搁在桌上，看向坐在最后的萧迟也，沉默稍顷。 我们根据二公子带回的腰牌整理了花名册，你可以对一下。 昭辉迅速看完花名册。 这都是战死的兄弟。 郭威礼这几日哭了太多次，嗓子沙哑，他说： 我操他祖宗，他们把铁甲和腰牌都捡了回去，这得尽快通知各大营，从今以后亲自打扫战场。 没有用。 郭威礼当即反驳： 怎么没？ 他看见萧迟也逐渐停了下来。萧迟也带回了萧方旭，这一点让郭威礼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口无遮拦，他神色几变，还是没憋住。 总得应对，不能再给他们机会。 边杀如今连铁锤都可以装备，仿造腰牌自然也可以。 左千秋明白萧迟也的意思。 最难的地方在如何分辨蝎子。 萧继明照着常意沉思片刻。 收回腰牌，我们不再使用了。你接着说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